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人民超市春日优惠，即日起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买恒河咖喱屋嘅印度咖喱酱，即送流心芝士猪扒一块，每块200克；心鸡汤39蚊一罐；雪浓汤一包超底价28蚊；韩牛汉堡两件60蚊；仲有最新推出产品恒河咖喱屋咖喱鱼蛋，一包8粒，野味又方便，都系卖15蚊咋。美国厚切西冷12盎司一块33蚊，巴西春鸡15蚊一只，炸蟹钳一盒20蚊，粉角土茯苓猪展汤750毫升一包65蚊，买满300蚊仲送传统风味蛇羹一包，足够两个人食。想知更多特价货品，立即登入 www.25686811.com 睇下啦。 喂，好啦，翻到嚟嗱，今日突然间吓就变咗系大军阀嘅时间，礼拜四嘅大军阀。 咁我哋想抢集嘛？ 咁我就听日就放假嘅，其实就系咪啊？土伯，你有啲咩旅行计划啊？ 我听晚9点飞啊。 哦 ，OK， 咁就 星期日翻，咁所以就同阿 B 哥调咗。 咁首先就同阿教授嘅听众咧，就交代声先。咁 就系抱歉， 大家要听教授啊，或者阿山车嘅话咧，咁就要等听日啦，系啦。咁啊，就今日咧，就点解我哋会摄咧？咁样样，因为阿土伯要飞啦，系咪？ 第二个原因我、 啊，第二个原因咧，就我哋揾，咦？点解我哋无端端揾到 云图 上嚟，揾到云图上嚟，固之然一定系有佢嘅原因啦。 系系，因为世界多无， 系世界多无。 咁我哋要 唔系我哋都借呢个机会揾你算账嘅。 算咩账啊？ 哇！因为你叫我抽呢个100毛， 系 你明知我对佢有啲。即係曹宗華爭我啲成見嘅，咁我都不棄即係舊户啦，就走去抽100毛。 喂，你對佢有成見？如果你中咗之後，你今日就唔會同佢講有成見啦，係嘛，阿土？你請我食宵夜先啦，係嘛？ 你好似話攞咗幫我抽10000股啊？ 40000股， 40000股， 唔會咁少。 就收啱啱收咗個 message， 就係星期二， 係 新股1716無記葵倉户口 XXX。就配发零股， 系啦，嗱，恭喜你啦，你真系中唔到 过二， 就跟住话帮我听暗盘就系16:15，即系四点，即系 4:43啦，系啦， 哎呀，扭你真系， 冇啊，哇，我100个人抽， 次次啲咁多倍认购嗰啲咧， 系 你都系同我抽唔到翻嚟嘅， 系啊，唔系啊，我通个个讲亲呢啲问题咧，我都读俾个答俾盘俾张图片佢嘅，就系、是、俾盘水佢，你照照个样，你冇呢个运气，冇呢个运气啊，大佬，可能你得到其他嘅运气就冇呢个位，我自己都唔中啊，我100个人得3个人中，有2个仲系大飞大飞，系100人抽啊，真系我有过100人抽嘅我。好夸张啊，真系噶，都话我最好做呢啲嘅，真系唔需要通知啲客，因为就得一个人做咪做一个客咯。 你都系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啫，电话你都 系啊，唔打噶啦，唔打噶啦，现代纪录就系咁噶啦，唔做。 咁但系佢真系大起大落都好紧要，即系琴日第一日就即系第一日就上市啦，咁就 你唔知佢几多钱啊？ 11蚊咯， 11.76。 咁然之後咧，就今日咧就回翻係回到60%係嘛？好似 最低3.33，收市3.48， 4.28係嘛？ 即係3.48， 跌咗近70%，翻近70%， 合理啦。 咁點解咧？我想聽下你今日。 喂，木林老實講，香港我如果聽我節目，我已經解釋咗好多次啊。香港股票市場咧，而家已經係完全係國內化。國內 A 股咧，人哋 A 股係點炒嘅 ？A 股 IPO 咧，點解 A 股 I 股佢會係咁神化咧？國內嘅人要你持幾多貨，然後先可以申請一手嘅 A 股 IPO。咁國內咧就有停板機制嘅。咁通常啲人咧就炒幾多個漲停板，幾多個漲停板，即係我炒5次6次停板，咁咧就令到只股票咧就唔知都其實都可能都升咗2-3倍嘅啫。咁但係香港係冇停板機制噶嘛。咁所以如果國內啲人落咗嚟香港開户口，嗱呢個深港通、滬港通，滬港通喂，重癲。同埋而家係免佣嘅，喂，大家去住去啦， 嗱，我真係劏心講句啊，即係我講我自己先啦，我親身經歷，我哋唔好講大領章係咪有呢個能力去炒啊？即係好多人又會質疑佢，喂，屌呢、這個大領章咧，即股票專登向下炒，咁啱，咁你知道向下炒，你仲走去買？屌你，你知都要去買，咁你話你唔知咁，咁你唔知你就即係冇聽財經節目啦，咁冇聽財經節目即係聽一百毛啦。嗱，我公司咧就聽到啲人咁樣講嘅，啲人一講一百毛就喺度買咩？廢青廢青股廢青股。喂，你知唔知我呢只股票上市之前，我已经同大家讲咗咧？呢只股票咧系有两个阶层去抽嘅，年轻人全部去抽，老人家就唔去抽， 嗯， 即系长者话唔去抽，我话唔中意一百毛。 喺抽新股嘅时候已经有个代沟喺， 系啦，已经有代沟。喂，真系 代沟系点样样咧？我哋去段片， 去段片睇下。 朝早八点零。是一个不会有废青清醒的时间，偏偏在港交所遇上我的一生最爱。无忌上市爆升，爱情专家的神最后得到的是。 大家好，我是无忌葵涌的发言人，我叫专家的神。 真是好紧张啊，你看看他的手打了震感款，我真的好心痛啊。为什么那三个所谓的老细扮晒低调，一个黑面一个笑茄茄，咁残忍，要迪神独自承受晒所有嘅嘢。 喺2010年，望住一蚊摆一蚊张嘅黑纸，真系估唔到喺2013年会出现一百部呢本杂志。而望住一蚊都唔使俾就有片睇嘅无记电视，当然亦唔会估到喺2018年嘅今日会出现无记群冲。一间甚至连创办人自己都不识分析唔到嘅公司。 佢读完稿之后口干啊，我好想做佢个酒杯啊！就算要我化身呢碌嘢，俾佢敲多几下。或者做佢个 pat pat， 我都甘心啊！咦，好靓仔啊！结果 Honey 佢一手都冇留低俾我，就咁走咗去。无忌股价200.4高开，开市之后升到11.76，比招股价过二升咗8.8倍，未扣洗费，每手最多赚21,100蚊。不过咧之后就跌翻落去，埋单报6.38。每手最后只是赚一皮嘢，同你一起就好像幸福摩天轮咁，佛高佛低。无忌葵涌市值去到17亿，三位老细身家有成3.88亿咯，而我恨你啦，老细有冇派翻一两手俾你啦？ 呢一层其实有噶，因为佢哋派咗两股俾我嘅。就是東方星那兩股，是你們有沒有看東方星特異功能夠香港，它接下來會有即有些門票派給我們樣。 只要可以跟你一起，就算那兩股是東方星的屁股都好，都已經足夠了。 我就是一個愛情財經投資專家來的，那我只能夠說的就是我自己會希望是即我的愛情那個指數會上升的。 翻 到 嚟啦，几好啊，几好睇啊，几好笑啊， 几好 cute 喎呢个靓仔。 唔系，即系其实系有个surprise 或者系佢系破咗从传统，就系、是、其实喺啲咁，即系我觉得咩乜嘢为之好笑咧，就系、是、其实系喺一个完全你唔会预期到本身咁严肃嘅场合，你讲呢啲咁嘅鸠嘢咧，或者系即係交化成件事情嘅啲咁。 我哋花生台，我咧頭先一睇緊嘅時候咧，已經話咧，一個人可以扮演呢個角色， 就係周深啊， 就係周深，即係佢亦都係入型入格嘅，再加俾阿林日 A， 即係再調教一下咧，周深應該係好過呢一個嘅叫咩話？ 係啊， 專家的神， 的神， 真係名都唔記得。嗱，我話説在前頭，因為阿柳應該有排講啦。其實我對佢開始有意見嗰刻咧。其实我 228普选补选啊嘛， 冇错，佢喺228补选里边咧 ，tick 晒啊嘛， 佢 tick 喺呢一个嘅梁天琦嘅 side， 我其实觉得喂呢包你几有生意头脑，几有市场触觉、啊，即系当然我因为我系唔同意佢嗰种即系初二嗰种所谓勇武抗争嘅方式，而佢因为睇住呢个市场触觉而 tick 晒， 其實佢係咪真係有呢個信念呢，我哋係好值得懷疑。 嗯， 即係對林日 A 嚟講啊。好啦，如果你林日 A 真係相信梁天琦呢個概念 ，fine，OK，、okay, 對我嚟講係冇問題嘅。你咁叻可以上到市嘅， 嗯， 阿爺唔喐你嘅。嗱，呢個係此其一。第二當然我就 fundamentally， 因為我係 old school 人啦， 係啊， 即係我哋僆仔嘅時候，七十年代睇《歡樂今宵》，梁醒波又好，沈殿霞又好，甚至後期嘅梅小麗又好，喂，全部都係搞呢啲嘢㗎啦，盧海鵬 搞笑㗎啦， 大姐明嗰啲咪搞呢啲咁嘅嘢咯，有乜咁特別啫？對我呢一代人嚟講，我唔知道你嗰代有冇睇到阿龍嚟咗，因為幫阿柳坐咗佢個位咧就。喂，你个年代睇《欢乐今宵》都经常有啲咁嘅搞笑嘢噶啦， 寄去风雨啊嘛， 咪系咯， 又不嬲都有嘛。咁但系佢同 TVB 唔 咁，但系30岁以下嗰啲冇得睇啊嘛，《欢乐今宵》。 所以 ，That's why 我就觉得，屌你哋好似未见过鸡屙尿咁样。 TVB 唔同嗰样嘢啦 ，TVB 都会搞笑，咁、 嗯、 但系咧 ，TVB 咧佢就唔会喺正事上面咧就攞题材嚟搞笑。 Sometimes but not always。 系啦， 嗱，我哋嘅年代咧。即係佢有一個即係一路唱唱嘅歌，唔記得個節目名叫咩咧？唱唱嘅歌，跟住喺度停一停， 哦， 跟住喺度講時事嗰啲， 嗯，多嘴街。 是多嘴噶， 咁 啊柳仔， 唔系佢多嘅，唔系 街坊嚟讲， 佢有批评政府噶、啊，有批评 噶，即系话 咩加价、 冇水啊， 系制水啊，啊街唔该，街市污糟啊，咁样讲啲乜都讲啊，啲多嘴街有做嘅。 其实嗰、那個、个市场从来都喺度嘅， 系讽刺嘅， 但系就 讽刺时弊， 但系有人就系、是、有人就喺个主流媒体嗰度咧，就即系。是扭失晒啲佛啊！即系一放开嗰个佛嘅时候咧，哇！嗰啲洪水咪系咁爆咯。 所以我其实我想讲嘅重点唔系话，因为我够老，即系以前睇过呢啲嘢，而系在于咧，其实个社会变迁咧，令到主流嘅媒体咧，系、走向中产阶级化。 呢个系， 即系你而家打开无线，有时我都偶然咧，即系夜晚十一点零十二点嘅时候咧，睇翻佢间时嗰啲，即系latest 嘅旧剧集。妙手人心又好啊，一号皇庭嘅唔知第五、第六又好啊，咁样其实你佢个背后讲嗰套嘅价值咧，系、一套中产阶级嘅文化嚟噶嘛。即系正如嗰阵时候有啲人讲笑就话，妙手人心，你做得医生，喂你冇理由有时间去酒吧喺度怼酒噶、啊，跟住咧嗰个酒吧又好靓，即系好有即系呢个嘅 feel 噶、啊，即系好有中产阶级 feel 噶、啊， 俾 fantasy 你嘅啫嘛。 Exactly。跟住饮咗杯红酒，哇，几型啊！个医生， 系 着住晒， 又识饮、 啊，系啊， 又知道系咩酒、啊， 即系攞个酒杯个手势又好型噶、啊， 系 嘛？咁但系即系呢一种所谓宣扬紧中产阶级价值，无论系即系由无线电视唔系无线电视开始咧，其实已经令到我哋好讨厌啊！ 嗯， 同我哋成个社会嗰个氛围咧，特别系年青一辈就会觉得，超我根本系即系可望而不可至嘅嘢嚟嘅。 嗯， 我点先可以去做到林启华妙手仁心嗰边嘅角色？虽然我讲妙手仁心已经好老土啦，大佬可能溏心风暴先系烟啲咁多吓，但我就觉得点解会即系潮流会翻去七十年代欢乐今宵嘅年代，讲呢啲咁样嘅其实好老土俗套。肉麻当有趣嘅嘢，好有 market 嘅咧咁样，嗱你就可以反即系对照到，就系 TVB， 嗯， 即系我自己嘅从社会学啊，我咪从财经分析啊、社会学同埋呢一套嘅社会科学嘅分析里边咧，其实系揾到原因嘅，因为我哋嗰阵时候读心理学都有噶，佢好多时点解我哋会复古咧咁样， 嗯， 即系点解我哋会着翻嗰啲西装系我阿爸嘅年代或者系嗰啲呔嗰啲咁嘅，其实佢话咧呢个系一个心理作用嚟嘅，当我哋面对得太多嗰样嘢嘅时候咧。我哋就會反翻轉頭嘅，所以咧你先至會有嘅 fashion 係不斷轉嗰樣。 呢個係一個反季嚟嘅， 係、 okay? 啊， 人嘅反季 ，OK。 唔係，所以我話説在前頭，我想講點解我對即係無記電視嘅有咁大嘅意見，同埋後期我後屘我分析佢點解佢係能夠成功嘅一個元素，同社會學嘅所謂社會變遷嘅分析係不無關係嘅。 唔係，但係如果你認真睇嘅話，即係真係對一百毛有反應嗰啲人，通常都係即係廿零三十歲或即係好細個都會睇到《歡樂今宵》嘅嗰班人。但係往後你講九十後嗰啲，佢某程度上係冇乜反應嘅，係 嘛？ 係啊，即係都有個。年龄层喺度，其实佢针对嗰班就系开始有消费力嘅，即系八十后到九十，八十后到八十，八九年出世嘅人嚟嘅，系咯。 唔系，我有对佢开始有怀疑嘅，其中一个原因咧系在于咧，我唔明嘅一样嘢就系佢好多植入式广告嗰啲，佢系得嘅。 你嗱呢、這个就系 你点解可以 sell 得到嗰啲人？ 去幫你買呢個直入式廣告呢、即係我哋最叻咪就係揾銷售員囉，係咪靚煲王囉，再加個脆意雞 好叻㗎啦，好成功㗎啦， 我已經好成功㗎啦， 有三個廣告好成功㗎啦， 跟住你嗰陣時候嗰個廣告股票 嗰個 OK 證券行啦，富途證券啦，係囉， 咁但係富途證券都係想借你 借阿郭橋揾客啫， 即係叫啲我開户咋嘛， 係呀、 幾個月都唔搞啦， 係呀、 其實佢背後有啲咩大水喉冇人佢唔講㗎咋嘛。 咪所以嗰陣時候我質疑佢條數呢，我事後諗我竟然呢係即係狗屎撞馬棍。我都撞中。我覺得奇怪嘅樓。佢其中一筆咁大筆幾千個，唔知係咪我唔記得係咪幾千個啦。 渣打㗎嘛。渣打信用卡㗎嘛俾佢㗎嘛。 係阿德煙琴嚟嘛，我 係啊，嗰次咪話有特殊收益，如果冇咗個特殊收益，你嗰年就唔會賺咁多錢啊嘛。咁但係單日往後一年就冇咗，因為佢阿華搞上市， 渣打點會俾面你咧？ 渣打唔賣廣告俾佢，咁結果咪跟住幾乎差啲搞唔到上市。但係跟住而家佢真係上市文件啊，大拎張台做得好，做得佢有潛在價值，佢講佢有本土意識，講佢有創意，講佢做啲嘢係點講啊？講佢做啲嘢咧。是靠呢幾個人嘅腦咧，而令到公司好賺錢。 所以就我要講咧，點解佢要揾阿的神喺度咧？即係好多人就睇到表面嗰陣，就係覺得的神好好笑，係嘛？就非常之夜笑啊，好得意啊，係咪？甚至乎你即係其實佢係令到所有財經記者咧都係冇去扶嘅。其實佢表現翻自己啫嘛，係咪？咁你點樣去 challenge 佢咧？點樣去做個新聞咧？其實 你 見到 背後咩先？我就講你，我個腦就諗緊你前嗰段、 慢慢講啦，即係呢個就。正正就係因為咧，即係呢、這個其他公司係做唔到呢樣嘢，而嗰樣嘢係佢自己本色嚟。 我花生台得喎、如果我哋上市嘅話，我終身出去講嗰段咪打一段咯。 一樣， 不過已經抄完橋啦，已經 變咗抄橋啦。 唔係你要申請啊？知唔知？佢咁嘅服裝上去一個開儀式係要申請㗎，即係 到你 full dressing 㗎呢樣。 係啊，唔係係要向聯交所申請㗎。咁、所以其實佢係成個鋪排都係咁做嘅。咁其實調翻轉頭咁，你有咩好？即係其實佢已經超額6200倍。喂，嚟緊上一隻同佢超額咁勁嗰隻咧，就而家個名叫奧克斯國際，上次係3558倍啫。即係佢係拋離咗成一大段路程嘅，其實佢咁嘅上市咁嘅熱烈程度，咁有乜學啊？即係連阿陶君豪都引到佢抽嘅，咁其實有乜嘢 係你叫啫？ 喂，有乜唔係問你，你同意噶嘛？喂，佢有乜好講啫？佢上市啊曹總啊，冇嘢好講啊！上市真係冇嘢好講， 即係佢亦都冇嘢好交代。 佢 係咪？即係佢嚟嚟去去就係搞搞條橋啫。 嗰三個老細走出嚟講啊，喂，我哋點解咁受歡迎？咪揸人眼紅佢，多啲人口珠不拔佢。 而我哋講好多次啦，即係你話揾現實題材嚟惡搞係咪？即係惡搞 TVB， 佢唔係第一個。而如果即係 to be fair 咧，即係講中資嚟講咧，其實應該第一個去做呢樣嘢嗰個咧，就係司徒甲大。司徒甲大係喺佢讀緊 poly 嘅時候咧，以一班人咧同一齊搞呢啲嘢，嗰個叫做係到 U movie。咁其實嗰陣時，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咧，即係你記唔記得係十幾年前嘅時間，阿 Twins 仲係紅嘅時候咧，咁呢個 U movie 咧，佢揾成班麻甩仔咧，就喺度即係係惡搞佢首歌啊！嗰陣時係擺 YouTube 好犀利嘅。即 係YouTube 啱啱開始嗰陣時， 係啦，揾麻甩仔咁去玩，嗰陣時係 hit 得好緊要。咁但係最後尾無以為繼。咁我記得佢嗰陣時係去到玩到咧，嗰陣時係有奧運咧，佢都喺度惡搞緊無線咧嗰啲，即係因為其實無線不嬲做奧運。 唔 係 你嘅結論係咩先？時間唔夠，我哋太多嘢講。 有㗎啦，其實我哋其實不嬲都有，但係點解即係呢一個一百無得而佢唔得咧？當然我哋要數翻就係、是。你啊，其實阿陳日希佢嗰個人物係好勁啦 ，level 好勁啦， 呢個就係我懷疑嘅。 但 係 都不夠噶， 你聽我講埋先。我如果你講呢啲描述係冇意義噶啦，我覺得已經。我有幾個懷疑嘅，你只係6000萬啫噃，今次 IPO 集資係啊。 我今日喺我屋企嗰度數一數，我真係屋企數啊，我層樓啊，8樓啊，8個單位咪剛剛好咯。 係啊，好草 cheap 嘅啫，6000萬真係好 cheap 嘅啫。 喂，搞咁大陣仗？喂，第二嗱，如果你真係從我哋financial analysis 個角度咧，證監會提出佢嗰所謂嘅7宗罪，我今日先睇嘅，其實有啲 point 係 valid 嘅，包括其實你成間公司咧，只係得無形資產嘅啫，你嘅無形資產係在於你嘅3條嗰個創意，OK， 你揾得大領章嗰間叫長虹證券去，即係幫你做呢個保薦人，佢有一個人個評論好笑噶嘛。佢話：如果唔通你揾中資嘅 iBanker， 唔公你揾美資啊？ 唔識分析？ 唔係啊，中資可能會識，但係佢未必敢喺個政治上即係投靠你啦、嗯。可能啊，但係美資，喂，你點樣同佢翻譯邊個叫做東方星啊？嚇、嗯，佢、啊、話 East Wise 咁樣係咪？誒，嗰句咩啊？專家的神。叫 愛情的神啊，愛情專家 唔係嗱，佢嗰啲可以咁樣講嘅，佢咁樣包裝嘅就係、是、其實我哋咧，即係除咗一間好成功嘅廣告公司，其實我哋有個 portfolio 喺度，咁我哋以前嗰個廣告客户嗰、那個 networking 咧，其實已經係佢嘅資產一部分嚟。 但係佢本身風評唔係好嘅，佢係俾人鬧佢偷圖啊、壓價嘅噃。 佢喺度講法就係話咧，原來咧佢一個招股嘅文件裏邊咧，有一樣嘢咧講得模模糊糊嘅。就關於 non-compete agreement 嗰樣嘢，即係不可競爭一樣嘢。佢、嗯、話原來咧，包括佢嗰三個主要股東同埋阿林日曦嘅老婆咧，其實佢可以喺出邊咧 接觸嘅， 接觸嘅， 即係陳志穩嚟嘅， 即係話你隨時咧可以掏空咗嗰間公司啊。 哦， 因為嗱，好簡單，嗱，大軍閥就靠我加龍咁樣講啦嚇，我哋三條友都係即係旗鼓相當嘅。你肯俾錢賣我廣告，因為我哋三兜友，屌我哋三條友。上咗市之後， 最大度做咯， 我哋自己做咯。 我哋自己喺唔係冇話冇話唔同佢做，不過我哋可以部分嘅 job 接其他 job 就 70% 嘅 job。其實我哋自己屌自己袋使乜俾上市公司監察我啊，大佬。 咁你有咩重要咧？佢最重要就已經啤咗個殼出嚟啦嘛。好成功地啤咗個殼出嚟，大家呢個1716個 number 將來將會永垂不朽。 但一睇之下，你都知道係個雞棚嚟㗎啦。你走入去啊，你戇居 咁而嗰樣嘢咧，你話嗰、那個networking 啊、connection 啊，呢啲係跟人㗎嘛。咁如果你可以走嘅話，咁當然成間公司俾你掏空咗啦。咁、嗯、但係咧，就其實當然你話，喂，你創意呢啲又好模糊。咁但係我哋見到就係話，佢其實係幾時開始係賺錢先？系旧年系开始赚多啊嘛，其实 奇怪就系在于咧，证监会都挑战呢样嘢。嗱、嗯，我啲具体 figures 我唔系好记得， 唔需要讲啦。 佢就话过去嗰三年以嚟， 总之 平均每一年嗰、那个盈利系要 有起伏嘅，佢有赚钱嘅。 3000万定系5000万？ 唔重要啦，唔重要。总之系三年 赚。我唔记得具体个数字几多啦。 系啊， 咁佢原来系点咧？佢喺第二年中间嗰年嘅时候 系 赚晒2000-3000， 系啊， 跟住第二年。最后尾嗰一年咧，准备上市嗰年咧，就去咗6000。 系啊，蚀咗落。 你6000，我唔好理第三之前个最前嗰三年啦，嗰两个一加埋佢随意，咁咪即系因为你最后尾嗰年突然之间谷咗成60几嘅盈利出嚟，先合乎呢个上市标准。嗱，呢下嘢其实已经系怪噶啦。咁劲？我记得我喺度讲过。我话对我最初嘅 observation 喺我 Facebook 里边100毛嘅所谓嘅宣传，或者系我啲 friend 啊，去 share 佢嘅嘢咧，我突然间近日少咁多嘅， 少好多。 但系你竟然可以由2000-3000万升到6000万，跟住就合乎咗过去嗰三年以嚟平均每一年嘅上市嘅盈利标准。 话咗我哋讲，我哋见得到嘅嘢啦，我哋见得到嘅嘢咧，就系其实嗱。由第一年開始咧，即係其實佢仲係搞呢一個1000呃拉賀台慶嘅時候咧，佢好成功嗰陣時，但係其實 Shell 嘛， 我哋見到都仲有好多明星出嚟嘅，而但係嗰啲明星咧，即係其實都係 underdog 嘅明星嚟嘅，即係或者係喺港市裏面咧，佢係想喂，即係想即係逃跑㗎啦，唔想再喺呢個 TVB 嘅陰影底下揾食㗎啦， 嗰 啲失意嘅係嗰啲失意嘅明星，但係。你慢慢去到即係喂一啲当红嘅明星嗱，当然啦，你話天王嗰啲已经好犀利啦，已经好难以解释啦，係咪黎明啊、郑秀文啊，你哋佢哋本身就唔係话即係好似即係佢唔係話嗰啲所謂俾即係中聯辦啊或者文匯報啊 target 嗰啲叫做係黃色絲帶黃絲帶嘅明星嚟㗎嘛，佢哋唔係黃耀明嗰啲㗎嘛，唔係呢啲嚟㗎嘛， 所以 咁嗱，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再數落去，仲更加攞命嗱，吳岱融係 TVB 合約明星嚟嘅。咁你最近咧，你係有埋呢個袁文傑喎、哦，袁文傑唔會因為政治而唔去揾食嗰啲人嚟嘅， 係咪？所以 就係話，如果你揾 TVB 呢啲資源，呢啲明星係佢資源嚟嘅，佢而唔出聲嘅話咧，呢、這個係冇奇怪咧。 OK， 嗱，呢我已經上次已經講咗啦。第二樣嘢咧，我哋上次未講嘅就係、是、其實喺半年前講啦，就係、是、話，喂，如果你惡搞佢， 又用佢嘅即係用佢嘅 idea 嚟惡搞嘅話咧，佢而佢唔聲咧，喂呢個係非常之奇怪。我哋睇下 check record 先。 佢嘅 brain name， 你記唔記得以前咧？即係喺我哋嘅年代咧，即係其實喺呢一個包青天啊好 hit 嘅年代咧，其實係嗰陣時係啊呢一、這個誒、亞視播先啫嘛，或者係《還珠格格》亞視播先啫嘛。 明白。 咁點解會有雙包案？就係、是、見到哇呢一、這個亞視咁 Q 勁。佢就會搶咗翻嚟噶，咁啊 變咗 雙包案啦， 即刻跟風。 甚至乎去到今日睇真啲啊，佢都厚住面皮去抄人嘅， 佢咪叫城市追擊咯？ 係啊，城市追擊咯，即係如果佢有任何橋咧，就算賺少少都好啦，喂佢都覺得如果我做嘅話，我咪賺得仲多。 唔係，在於咁，因為佢知道呢樣嘢有 market 嘅喎，即係如果嗰陣時候阿陳啟泰做嗰個百萬富翁嘅節目， 係 佢係即刻同你搶啊！ 佢揾 Dodo 咧就唔知誒 ，Wicked Slang 係啦，玩嗰個節目係 有兩個理由嘅，一就係、是、我 share 咗呢個 market 先，第二我知道個潮流喺呢一度，第三就係、是、喂你又做百萬富翁，我又做 Wicked Slang 嘅話，玩下玩下呢樣嘢厭咗㗎啦嘛， 係 即係從我生意嘅角度，如果我係獨大嘅人都冇所謂嘅。系嘛？我二本商人啫嘛。 嗯。 所以你嘅疑問就係在於點解無線睇呢一個無記電視或者叫無記葵涌嘅時候， 嗱你話 係咁隱讓嘅咧？ 佢想惡佢咯。 嗱，其實咧，你講雙包案啊， 唔係啊，佢頭先有另外一個論點，因為佢描述得太多，而個結論係講得唔清楚。 雙包案或者還珠格格都係遠久啦。我哋仲有一個例子，睇下呢個例子先。我嚟一幅 capital 先。阿周生。你轉過嚟先，記唔記呢單嘢啊？舊年四月嘅呢、這個好近啦，係嘛？有一個網站啊，搞呢啲鹹網 BT 嘅咋，叫 MyAV Super， 喂佢都告人哋侵權噶， 嗯， 即係呢啲已經唔係有啲競爭對手，已經唔係同你相類近嘅嘢嚟噶啦，係咪啊？ 佢係因為個名嘅問題， 一個咁嘅 logo 啊，佢都告鳩人噶，佢放過你無忌？ 嗯。 系好捻奇怪啊！ 你攞个无线电视，甚至乎攞我啲艺员， 系啊， 嚟玩啊， 嚟搵食添。 你攞嗰啲歌嚟做第二次创作，佢可以放过你咁样做？奇怪，即系唔单止我头先讲嗰啲奇嗰啲嘢，佢其实描述咁耐就想讲呢样嘢咁奇。 嗯 无线咁做就你？ 唔系，但系嗱，我又同真系同无线有啲某啲高层啊倾下偈啊，咁佢又 点 咧？ 有冇咩？ 嗱，佢话冇简单嘅，佢话而家无线系死寂嚟噶嘛，因为无线嘅观众层，如果睇真系主流电视嘅观众层，已经50岁以上噶啦嘛， 嗯， 60岁都以上先睇过电视嘅，后生睇电视即系耐唔中睇一睇嘅啫。咁所以咧，其实佢而家咪讲，佢都搞紧网络电视噶嘛，无线，所以其实佢而家都系想学啊，佢都系想抄紧林慧熙呢啲嘢㗎，佢咪知㗎、嗯。有個咩有個啲嗰啲咩一齊打麻雀啊嗰啲嗰啲咩嘅活動嗰啲網上電視囉。佢搞 啦。最睇仲係啲。 唔係，但係嗰個問題就係、是嗯、我幫阿 Anthony 簡單問，我解釋唔到就係點解你會借我嚟去賺錢，你又唔出聲呢？ 咁第日喂，咁第日可能林慧熙咁樣會幫返無線去搞返佢嗰邊係咪喺網絡世界嘅電視 呢？ 即係你 講到重點，即係其實根本就係一家人囉。 咁所以將來個點解佢上市文件要寫明林慧熙可以去到第二度接觸， 即係呢個 就咁簡單囉。咁所以 我哋再睇到， 所以大家研究咁耐做咩啫？嗱，將來睇嘅事情，我哋而家咁樣推敲嘅事情，估到咁發展啦。 其實翻到嚟係好似你之前講緊嗰只 Magnum 嗰個股 票，係 咁大幅上市， 係咯。 我哋再睇多單新， 佢根本就係咁樣就成功啤咗個殼出嚟嘅嘛，大佬啊！五億嘅一個殼， 嗱早排係上個禮拜嘅事嚟嘅啫，其實係。 係啊 ，B 盈利跌51%。 但佢話已經止蝕㗎啦，會止到蝕㗎啦。 其中一個原因即係其實係即係佢哋點樣解釋咧？阿陳國強就係話。呢、這個佢話嗰啲植入式廣告啊，好多限制，對電視台好唔公平， 所以咪做網絡電視咯。 嗱，當然有，咁但係你如果你自己嗰個網絡電視做緊嘅時候，你梗係唔會俾其他人同你競爭啦。 咁但係唔好笑嘛， 有冇人咁戇鳩啊？即係你唔會咁樣做。嗱，除非嗰個真係你自己人啦。嗱，佢話提出咗十幾年啦，大佬植入式廣告問題啊，覺得好唔公平啊，買翻嚟嘅節目咧。佢話好似其他啲足球節目啊，有曬嗰啲波衫嗰啲有曬廣告，你譬如你睇英超，全部有曬㗎啦，係咪？喂，嗰啲旁述啊，嗰啲旁邊都有好多廣告牌，喂，嗰啲又唔撚管，我哋自家製作嗰啲你又管到實，係咪？一啲空間都唔俾我哋。呢一個就係佢自己 define 點解 TVB 嗰個盈利嗰個樽頸，就係因為呢度啊嘛。而 佢可以容許一百毛做呢樣咁嘅嘢，而佢唔出聲咧？其實講真，即係當然我哋冇證據係可以肯定，但係呢一個我覺得嗰個疑點咧，其實已經係喺度説明一個即係一個猜想，似乎係比較合理嘅。根本就係一家人咯， 嗯， 根本就係一百無或者無記攜中，根本就係呢個 TVB B 隊咯， 啊冇 係嘛， 冇關係啦。 唔係我只係想攞個結論啫，點解 TVB 以我哋過去對佢咁多年嘅認識， 係、嗯、啊， 包括 賣 AV Super 都唔放過，屌 ，包括可能你老蕭嘅年代，啊嗰陣時候叫做麗的電視嘅年代。你一赢我呢个嘅变色龙啊，之前嗰啲嘢，我即刻已经系反击噶啦嘛， 即刻抄， 唔系抄咁简单，系我要反击、嗯，我要一嘢打巢你，因为我嘅 market share 系占六七成嘅，我唔可以俾你因为一两个节目开始去到四五，日后你就掉翻转头，我去六七噶啦嘛、嗯。以我哋由对亚洲电视嘅认识，喺过去嘅日子里边、嗯，你一有嗰啲桥，佢即刻同你分个 market share， 即刻同你玩厌啲观众。 嗯嗯 点解今次佢咁忍让俾你踩住膊头上？我呢个就唔明咯。 甚至，因为帮佢上咗试，啤咗个壳出嚟咯。 系 我成日都讲几万次，所以喂咁可能啲听众嚟想以为我嚟讲会讲个股价，我叫大家 讲讲讲讲讲讲， 唔使讲啦，大家唔好买啦。 唔系，仲、okay、有十分钟时间，慢慢 仲有十分钟时间讲啦。哇，咁啊， 唔系之前已经讲十分钟嚟， 唔系咁唔好买啦，大家尽量唔好买啦，见翻过二都唔好买啦。OK， 即系唔系好意思啊，因为其实你冇即系我哋分析咗咁耐，就知道佢呢间公司系冇盈利嘅保证， 冇 嘅。因为佢赚唔赚钱，真系砌嘅啫。原来佢突然间有几个作接咗翻嚟，佢摆落公司同唔摆落公司，就可能已经系话俾你听，间公司会唔会有盈利噶咯？ 嗱，好似而家改咗嘅，就话佢嗰个 non compete agreement 咧， 好似雷震英咁咯 ，restrict 都多少少嘅。 咁喂，咁但系，唉，呢、這个 翻落嚟你都有呢、這个 呢个喂，呢一间公司要做蚀本真系好容易嘅啫，老实讲。咁所以咧，其实真系大家无谓期许。不过我又好怪嘅，真系嘅，呢一公股票上市咧，真系好多人好有两种心态啦。有啲人咧就叫点讲咧？真係好鍾意無忌嘅，係唔係都打電話嚟一定要買一手兩手嚟參與下，蝕都開心，咁過癮㗎喎、哦。咁有啲人呢就唔係啦，有啲人就當然呢就黑心論啦，就點樣黑心論呢？大家鬥炒咗上去之後呢，就跟住呢就掟返落嚟，咁即係其實真係點講呢？睇下邊個呢個音樂與遊戲，睇下邊個坐唔穩就跌落地下咁解嘅啫。 阿柳，我想問你一樣嘢啫，佢最高位嘅十一蚊嘅時候， 17.6， 其實佢 P/E ratio 幾多嘅？ 我唔識計啊， 六啊幾， 唔係咁佢一定唔夠嗰個咩？ 唔係我想知道 嗰個唔係賓士啊，賓士即係嗰杯奶茶咧。 過二嘅時候，我計到嘅過二嘅時候，究竟個 market cap 同佢嗰個 你咪乘十倍咪得咯？ 十倍， 你乘十倍咪得咯？即係 P/E 啊！ 佢過二嘅時候已經唔止㗎啦， 過二 P/E 應該係十幾倍 P/E 首先，我冇大接嗰物資文件啊， 十倍就成百咯， 成百倍係一定 係我哋嗰啲人嘅角度講分析呢個 P/E ratio 嘅講法就話咧、因為你係 price earnings ratio 嘛、每一年嘅盈利比對而家嘅股票價格，其實反映咗咩咧？就係、是、要究竟有幾長時間你先可以收翻嗰啲錢？ 唔止一百年先賺到錢咯、啊， 冇錯。 咁喂，唔係佢㗎啦，咁 匯豐都冇一百啦，係嘛？ 天人名茶，匯豐梗係唔會有啦。喂，匯豐俾好多息你添， 咪咯？ 你喂嗰杯奶茶咩賓士咪又係炒到一百倍，係嘛？所以其實各個世界咧就係 demand 同 supply 供應量然後影響到嘅。所以我同你講，一個向下炒嘅包銷商都只股票可以咁樣炒咧。其实调翻转头，大家冷静啲谂下，喂，真系一百毛嘅威力咯，即系同埋嗰杯奶茶都一样噶，好多人排队去买嗰杯奶茶，咁奔驰亦都可以炒到一百倍 P/E， 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咧就要明白，而家香港嘅股民，以前就香港二三百万股民就有户口去炒，而家个香港嘅股民，香港嘅股民系点咧？系加埋国内嗰啲户口，可能已经有五六百万嘅户口，系大家同一时间去做一样嘢嘅时候。个股价咧系会升到癫咗嘅，咁呢件事咧，大家应该系以为一种常态、一种习性去睇噶啦，唔可以用翻过往嗰种理论去睇，同埋好多人就发成日都要问，究竟点解会咁？点解会咁？喂，如果你明，你参唔参与咧，就你两件事。我同你讲，暗盘我四蚊扫唔到，六个三扫唔到， 你啊， 我自己扫唔到啊，结果咪放弃咯。咁我户口冇钱，我同埋做自己，我直情喺自己嗰间公司嘅交易场，我冇理由扫唔到啊嘛。我就數唔到啦，其實我計過數啦，佢一定係升十倍嘅，即係一定係見十蚊噶啦，所以係好合理嘅成件事，根本即係大家以後去買呢啲股票，好多人有一個名牌效應。頭先同你做節目嗰時都係咁講噶， 如果陶君衡突然间整百整个整只酒出嚟卖，可能因为你都有少少名气，你冇超额六千倍，可能你都超额二千倍嘅， 嗯， 一样有嘅咋。咁只不过咧就系你睇个个人 background 好唔好咯。如果你个人 background 系有诚信嘅，咪点咯？咁同埋嗰啲人对你有冇黑啊？即系好难讲啊！一百毛咧，啲人真系睇过佢啲嘢咧，笑过啲嘢咧，记得喺个脑度咧，真系系嘅。 我都有笑啊，头先。 咁咪咯，咁你嗰杯奶茶都系噶，你天人明白。 唔系，同埋佢更加对佢嗰种我哋所阿柳所谓嘅黑咧，或者感情嘅元素系在于 唔讲道理噶啦。 其实佢系觉得我终于揾到我自己。 嗯。 在他的节目里面、 嗯、 我见到方东升即是、交下交下你见到、啊、爱情专家的神咁、嗯、我似乎找到以前我们就去找 Mole Model 很难找到 Media 呢 Speed My Mind 是 的 以前我们去找 Mole Model 我们喜欢哪些呢就是周润发、啊、郑少秋咁出来、啊、哇 永远做不到嘛我们 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大侠的形象 或者007啦是不是 詹姆斯波 模仿的对象 没错、啊、但后来我觉得现在现世代的、年轻一辈呢是要找一个 Speak Your Mind 学你话就 因为太多 Loser 我冇讲啊， 我帮你讲啊，惊咩？ 我冇讲、啊。 喂，如果有咩人批评，咪我节目批评我讲得噶啦，点？喂，系真嘅，咪真咪？咁喂，咁呢个其实反写一样嘢，那个社会唔败俾年轻人成功。 系啊。 如果社会成功嘅机会多咗， 结构。 喂，咁咪啲人点会去堆向呢度咧？所以而家啲人调翻，啲人就话讲一百无上市咁样升法，系啲废青搞出嚟嘅。喂，咁调翻转头，点解你哋唔俾机会人哋做啲年轻人咧？ 唔系，所以佢寻日未开始跌嘅时候、 嗯 啲人咪開始喺度講呢一次係即係廢青嘅一個嘅所謂嘅 革命啊， 革命或者係一個成功， 冇所謂啦， 一巴打落我哋嗰度嗰樣嘢啊嘛， 一時皆話， 一時冇所謂啦，即係我覺得真係冇所謂，真係冇所謂， 甚至攞振雄集團嚟做呢個對比， 係開心啦、啊，佢係應該係應該咁做啊！喂，香港而家好多公司嗱，即係講咁講啊，呢度好多公司，喂嗰啲家族公司真係完全唔使你自己維護自己嘅股價，因為佢根本唔需要上市嘅吸 cap 水集資，因為借錢。银行太平息嘅，佢嘅功能冇咗，跟住股价系咁系咁残，你买佢股票真系，佢又好心啊俾利息，你唔好心嗰啲咧，就根本个股价就永远唔会升嘅、 嗯。 喂，所以调翻转头，人哋一百毛咁有乜问题咧？我觉得，嗯、即系股票呢，呢个世界就系咁，同埋一个创意公司系好重要噶。好似嗰阵时，我哋讲1973年，喂炒香港天线啲人话，喂炒嗰条天线就喺屋企楼上嗰条天线都炒到100倍 P/E 嗰阵时，喺1973年系股灾嘅时候。咁、 嗯、 但系喂，其实当时炒嘅概念同而家今日我哋炒腾讯一样噶嘛？点解当时炒嘅概念就话呢间公司有创意有高 P/E 增长？其实当时炒紧嗰间系咩？系 TVB 咯。 其实好简单。 TVB 几蚊咪炒到而家几十几六七十蚊啦？呢几廿年咪增长超过几多倍 ？Expectation 系有唔系？即系 我哋对呢、這、一个行业、对呢个生意、对呢间公司嘅盈利。一個 expectation 咁係啦，咁但係我哋唔知噶嘛，或者 炒概念，所以 係啊，咁所以其實如果調翻轉頭，你咁你買得騰訊而家呢個 P/E， 咁點解你唔買得呢、這個呢間三毛咧？呢間十毛嘅葵涌咧？其實呢個毛嘅葵涌，如果佢三個人再諗到一條橋，而俾個社會認受，喂，衝出咗香港，喂，佢拍啲嘢出嚟，原來可以去到全世界嘅，喂。佢可能真係到時 勁 到荷 里活咯， 真係值十蚊嘅噃。喂，點解唔可以咧？ 我覺得就算係咧， 點解唔可以咧？ 嗰樣嘢話係呢一個 TVB 分身咧，都未必係一個壞事。 梗唔係壞事啦， 因為就你起碼你喺一個大公司知道，如果你要成長，你有盈利有成長，你要生存，你真係要代人民發聲喎，其實真係要。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對佢自己有警惕啊嘛。 咁即係而家無線唔會做啦， 即係佢唔會做，即係亦都佢會見到有局限。 點可能咧？要揾啲衛星公司做下。 唔係，我覺得咁樣，你都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諗。第一，我哋冇證據證明佢哋夾埋。 啱。 但係佢可能係一個美妙嘅配合，因為點解咧？無線就係 sell 邊一個年齡階層嘅，無記電視亦都係 sell 咩年齡階層嘅，其實係有 market segment 嚇。 嗯。 即係呢個就係我嘅 market niche， 所以咧我就係玩呢邊嘅市場。咁大家互相配合， 如果冇默契啊，點會咁和平啊？即係好簡單。 如果冇默契，點解可以有一啲有合約嘅藝員、可以你去無記電視 台 俾你惡搞咧？ 我真係好想知道佢究竟收幾多錢。 其實我你冇默契嘅話， 知我。 我有少少內幕喎，新即係 你講唔講啊？ 都唔怕講出嚟啦。 OK， 大家記唔記得咧？阿馬草黎咧， 係 就其實嗰陣時就去我哋嗰個 燒嘢食 啊嘛。咁其實佢 我同佢影張相啊， 仔咧就係幫無忌做嘢嘅。 啊，係啊，係啊，我記得。 咁我同佢講好耐啦，係咪？傾過好多好耐偈啦。咁就我喺度講提出我頭先講啲疑問啦，就係、是、喂點解黎明可以過嚟你呢度拍嘢㗎？可以拍廣告㗎？咁樣樣。咁當其時咧、 嗯， 我聽到一種講法，咁啊因為咧。嗰嚿錢大到佢都不能拒絕咯。 哦，但係冇、 啊。當其時我聽到一種講法啦。 咁好犀利咯。 係啊。 哦，明啦。 邊個俾㗎？ 哎、我唔講， 唔好喂呢個。 嗱，總之我咁講啦。 咁好好簡單啦，可能嗰個廣告商俾。可能嗰個廣告商， 咁嗰個商背後邊個？ 係咯， 係咯、啊， 準備上市嗰啲有關啦。 冇錯。 啊！ 如果唔係點谷大你嘅盈利？ 哇！ 唔係點啊？合乎正參嘅， 請得黎明可能都係幾百個喎。 係啊！ 哇！所以 即係黎明嗰啲，即係哇！佢都功不可沒啦。 所以嗱，所以、 這個、portfolio， 所以大家支持無忌葵涌嘅人咧，即係又冇咁純情。OK， 即係個商業社會咧，就係、是、商業負社會嘅法則嘅。咁所以打造成功咗無忌葵涌嘅人咧，亦都係從咗花咗好多心思嘅。 但我可以起碼話俾你聽一樣嘢，其實無忌葵涌呢樣嘢咧，唔係話你想學就學到嘅，唔係一般人學到嘅。 咁 即係如果你係冇 connection 嘅，嗰、那個就係變咗，即係其實無林日曦同埋司徒夾帶之間嘅分別咧。其實就係嗰個 connection 嘅啫，好休息一陣， 好，俾翻。